起点钟，兄弟我不明，体坛内外新鲜事儿，大家来点评。爱你所爱无所畏惧，早起有动力，双奥之声伴我心，体最动听，体最动听。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在早上为大家直播的雄鸡唱晓，我是小丽。 大家早上好，我是王毅。 看到很多朋友哈、都来报道了，于老小时候可帅了，孙东林、陈震还有8338，这些朋友都在哈。不知道今天早上谁是早锻炼了呀，跟我们这儿打个卡哈。今天我觉得还比较适合早锻炼，没有什么风哈，就是有的这个 你再说今儿出来的时候没有风。 哎，我们家这边有风，就是有过道的地儿有风，拐过来就没风了 啊，就只能在墙角锻炼是这意思吗？不能到这个通透的地方啊。 如果要是 我骑车过来我都快从桥上给吹下去了，然后你告诉我说没有风、 你站在桥上是吗？ 嗯， 那咱俩站的位置不一样，一个桥上一个桥下，无论走到哪儿吧啊。所以如果要是听到我们节目的召唤的话，可以到这儿来打卡哈。俊先生关注了昨天的比赛，说比赛的过程和结果也没啥可说的，就说一下下半场年轻人的表现是可圈可点的啊。还有其他的朋友啊说，有机会呢请大伙儿看看冬奥纪实频道的奥林匹克人这个栏目，可以听见梁叔的声音。哎呀，真是官方的认真的就不如在主持雄鸡的时候那么放松了。那是配电视节目能跟这儿跟您聊天的这么放松吗？ 不用非要上那屋，对吧？昨天晚上体坛夜话您就可以听梁叔， 昨天请他来了哈。 嗯， 啊，欢迎大家跟我们保持互动。那来跟大家做个提醒哈，今天已经是12月30号了，是今年的倒数第二天，也是今年的最后一个星期四的早晨。大声喊新年好，9小时广播跨年融媒特别直播将会在明天下午的四点钟启动。直播当中呢，将会独创打造时光声音的盒子，主持人化作美好声音的发现者，讲述难忘声音的故事，冰雪诵读点亮新年，全场景连线拥抱2022，北京广播电视台的10套广播频率同步音频直播。欢迎届时登录我们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或者听听 FM 聊天室来参与聊天互动。同时呢，还可以学习，通过学习强国、北京发布、北京时间以及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广播及10个广播频率的官方微博账号、微信视频号，还有央视频、新浪新闻、网易新闻、凤凰风直播以及第一视频等平台收看这次的视频直播，咱们一起跨年，给新年一个拥抱。 嗯，那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呢，将会从明天下午的4点啊，到2022年凌晨1点钟，来全程转播《大声喊新年好》跨年融媒体特别直播。相应时段里边的节目呢，会临时取消。你比如说明儿，金戈铁马节目是吧？明儿晚上的夜话，包括。明天呢，您可能一边可以听着我们的大声喊新年好，另外一边呢看看这个北控的球啊，也和大家呢一起来关注新年。 对，如果您就是平时就把这个频率锁定在咱们北京体育广播，也是个可以同步收听的。只是如果您要是去互动的话，就得去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和听听 FM 聊天室的相关的这个页面去互动了哈。 然后我觉得大家伙在聊天室里，咱。自己家里人自己聊也挺好、 一边听着节目一边自个儿聊是吧？ 对，上人家那屋聊吧，有时候对不上牙。 对，就是群体和群体的爱好不一样是吧？ 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的主要内容吧。今天呢，将会有北京国安队战平山东泰山的比赛的报道。另外呢，告别战，李磊是带着队长袖标打满了全场。而在4号的时候啊，明年的1月4号，他将飞赴瑞士苏黎世。 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住宿保障实施了。 还有关注一下 CBA 方面，张帆是18+7，吴冠希16分，北控昨天11人得分战胜了江苏队，止住了自己的3连败。 哎，另外在今天呢，我们还会继续给大家做这个年终盘点哈，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希望，另外的一个呢是他力量， 女字边的他。好，话题有两个，首先呢就说说您做过的最具挑战的决定，这不是李磊要出国锻炼了吗？ 哎，确实是很有挑战哈，那就是您在生活当中，在学习当中，做出过的最有挑战性的决定是什么？另外的一个呢，今天晚上的时候呢，首钢队将会迎战广厦，首钢之前2连胜了，现在打广厦，试金石来了。 俊先生说，我再说一句哈，祝福李磊，希望他早日学成归来。国安小将踢得不错，多给点机会锻炼锻炼，这是于老啊，昨天看了比赛之后的心情哈。好，欢迎您在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冰雪场上红装素裹，分外妖娆，点燃冰雪激情，拥抱奥运梦想。 我是杨洋， 我是张子丹， 是李谷一， 我是易烊千玺， 我是安岗， 蔡少芬， 我是王蒙， 是腾哥， 我是任贤齐。 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和北京冬奥， 与北京冬奥， 和北京冬奥， 和北京冬奥， 一起向未来。 昨天晚上中超联赛的第20轮比赛，北京国安队迎战山东泰山，在第17分钟的时候，国安打破了僵局，徐昕在后场出现了失误，曹永静断球之后突入禁区当中，横敲中路，席尔瓦跟进，非常冷静的推射破门，1-0领先。第28分钟呢，山东队是扳平了比分，他们主罚左侧角球，看到禁区的时候是戴林绕开防守的球员，近距离的推射打进的，1-1。第45分钟，泰山队又在角球这边开出之后呢，中路的贾德松包抄垫射破门，随后视频助理裁判介入之后判刘彬彬越位，双方就1-1了。 下半场比赛呢，国安队也是创造了几次非常有威胁的进攻哈，包括安德森席尔瓦禁区里面的那几脚打门，但是最终呢，双方都没有能够再改写比分，山东泰山队的10连胜就此被终结。但是呢，咱们国安队也依旧没有收获到第二阶段的第2场比赛的胜利。我们也来简单的听一下，在比赛结束之后啊，比利奇他是怎么来点评这场球的。 大家好，我再一次代表我们球队向山东夺得联赛冠军祝贺。今天呢，他们轮换了阵容，我们也有一定的轮换。我们呢是被迫也进行了轮个轮换，因为有一些伤病。这场比赛不错，虽然对方的控球率可能比我们高，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拿下比赛，特别是下半时，我们创造了4个可以说是应该进球的好的机会。我们那些跑动创造出来的很好的机会，很遗憾，双方的两个门将在做出了几次精彩的扑救，但是1分对我们来说也还是不错的。我对我们全队在执行战术上那种拼搏精神和那种紧凑性表示祝贺。另外呢，我要向马上就要离开我们球队的李磊表示一个送别吧。另外对那些今天首秀的那些年轻球员也要表示一个祝贺，马绍文啊、阮金龙啊、谢龙飞啊，还有刘国博。 欢迎大家一起来说说昨天这场比赛哈。北京电视台的冬奥纪实频道的主持人魏一东哈，也对这场比赛年轻人的表现做了简单的点评。 我觉得比利奇在这场比赛当中让几个年轻人在下半场替补出场，一部分原因确实也是无奈之举。因为这场比赛我们一共才报名了20个人，替补的9个人当中，除了三个门将和这个何振宇没有登场以外，其他的替补名单里的球员全部都被换上了。这确实现在我们是无人可用，球队就是这个状况。但是呢，比利奇其实也可以选择，更稳妥、更追求成绩的一个换法，那未必要换满5个人。但是我想比利奇还是这么换了。那所以呢，在无奈之余，我觉得他也是在为球队的未来在做考量吧。当然，对于比利奇来说呢，他是一个职业教练，那执教国安这种俱乐部呢，他的成绩、他的胜率其实也 是这样的职业教练需要考虑的一个因素，所以无论他怎么用人，我觉得作为一个职业教练员，从他的角度来考虑，我觉得都有其合理性。但是，这场比赛打下来，配派上场的几个年轻球员的表现，充分证明，我觉得比利奇以后可以给他们更多的信心。 工体老球迷也说，国安年轻人表现得很好哈，让我们也看到了希望。甲骨文说，孩子们准备接班吧，冲啊！也有啊，其他的朋友说挑这场比赛这个，有问题的点儿的哈。 另外这边你看，唯有战斗也说小将还是可以的哈，不错，争取下一场比赛首发吧。 苏彦军说，还是老毛病，先进球了就不会踢了。五名中场。摇滚教练肯定是加强中场的控制。昨天的亮点是换上4个年轻球员，表现尚可。国安加油！ 另外呢，在昨天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呢，帮助球队啊也是有所表现的。你比如说 A 席是吧，在开场之后呢，打进了一个进球。我们也是连线了北青报的评论员张坤龙。张坤龙呢，他也提到，就是 A 席在这场比赛当中的表现呢，正常，没有什么太多亮点，也希望在冬训之后再来看一看状态。而这场球呢，平局的结果也基本上符合比赛的走势。 这场比赛安德森希尔瓦首发出战，打进了一个进球，整体表现可以说还不错啊，因为而且他那个球还是用他的非惯用脚右脚打进的。但是大家还会发现哈，他进了一个球的同时呢，其实还错失了两个机会，而且两个机会其实并不比他的这个进球的机会差。其实说明了一个问题，我们所说的 A 席在整个球队的融入上可能还是差了一些，以及对于球队整体战术数的这种适应程度可能还没有达到最好。还有一个问题不得不说的呢，就是他身边的搭档其实是在换的，前几场比赛他大都和张宇宁一起首发，上一场比赛他是轮休，这场比赛他又和王子铭一起首发，所以说他身旁搭档的在更替呢，也对于他发挥是或多或少有些影响。因为所以我说这位巴西球员的水平呢，咱们现在说啊，水货也好，叫这个浪费机会也好，觉得还为时过早。但确实啊，6场比赛仅仅完成了2个进球，所以我觉得还是差了一些。但是我觉得至少他整体的这个态度上还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所以我觉得经过这个相对完整的冬训之后，我觉得新赛季他在队中应该还能够发挥更好的作用。说实话，这场比赛拿一分，我觉得公平吧。我觉得像李磊赛后说的那一样，我们逼平了这个新科的中超冠军，表现至少是及格线以上的。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还是那句话，本场比赛缺了咱们太多的主力队员，然后整个的一个进攻体系，我觉得可以算是崩塌吧。基本上，反正我没看出来有什么那特别清晰的进攻的一种战术啊，所以我觉得，咱们最终1-1的这个结果还是足够令人满意的吧，至少我觉得是满意的。因为以你现在的人员配置，包括你现在咱们说这种心气儿来讲，面对有提前已经夺冠的对手，其实并不是求胜欲望那么强，这样的比分也符合场上大家踢出来的这个足球的水平吧。 也看到很多家里人哈在讨论昨天这场比赛，说到年轻人的这个小将的上场，有很多朋友都说不错哈。刚才是谁统计的这个数据来着？年龄上的哈，给列了一下，我来刷一下。 甲骨文发的这个，对，谢龙飞21岁167天，梁绍文19岁200天，阮青龙20岁361天，分别完成了个人在中超联赛当中的首秀。 那对于这些年轻人的表现，我们也连线了天英。杨天英说，比赛当中比利奇用人有两个亮点，其中是不是也提到了年轻人啊？ 这一次的比赛呢，我认为有几个亮点。第一个就是曹永定的位置，原来他让曹永定踢这种边翼位，这个完全是去消耗掉他这种技术盘带突破的优势，这次给他换到了中场中路偏左的位置，让曹永定的能力得到了最大发挥，给了曹永定这种非常多的1-1的突破的机会，就是直接面对对手的机会，发挥了曹永定这种敢于突破、敢于过人啊、敢于切空当的这种能力。我认为给曹永定的位置变化是这场比赛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 还有一个呢，我认为就是这场比赛在调整的过程当中啊，他敢于最后同时上两个年轻小孩，中后卫，我说也挺勇敢的，搁一般人可能真下不了这狠心，万一山东再进一个呢？最后时刻的国安队那三个中后卫的组合，那有可能是国安正常球队中后卫组合的第四选择、第五选择和第六选择，但他就是敢用，我认为这个也挺好。我认为比利奇作为一个外国教练，这种魄力还是挺令人竖大拇指的。 嗯，刚才有朋友说昨天有事儿没看成比赛，说听说这个国安年轻人表现不错，太高兴了，就应该多给一些机会。忙碌的闲人也说祝贺国安的三位小将初登中超赛场，给他们加油，快快成长起来。比利奇也对昨天年轻人的表现做了自己的一番点评。 对年轻队员来说，去踢首秀总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因为对上半时我们不管有球还是无球时候的那种防守不是很满意，所以我要求他们要勇敢，进球的时候不要有任何的畏惧。我也跟他们指出了，就是这四十分钟对他们来说，只有得到不会失去任何东西，因为不管什么出错的地方都是我的问题。他们呢完全做到了我想要的，当然了，他们周围的同伴们都帮助了他们。另外呢，我也想让朴成有一定的休息，因为他在三天里面踢的这是第二场比赛。那个谢鸿飞上去踢他这个位置，其实不是他原来的那个惯常的位置，但是应该说他的表现还是不错。他的上场呢，应该说把我们的那个侵略性提高了，更有威胁了。然后等到我觉得我们需要再增加那个场上的活力的时候，又让那个国博上去。我想呢，像这样的一场重要的比赛，跟中超冠军对垒，让这些年轻人去踢首秀的话，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梦想成真的一个机会。他们是有能力的，他们平时呢还需要更努力的去训练，他们很年轻，所以呢俱乐部要给他们机会，因为我们也很清楚年轻球员嘛，很可能不会一帆风顺，还会有起起伏伏。所以呢，在这方面，不光是就是国安俱乐部，国安俱乐部的教练们，包括他周围的人，像他的家人，还有他的那些经纪人们，都要去帮助他们。他们确实是有潜力的，这对他们来说是幸事，对国安来说也是幸事。 国安四九五五说，昨天席尔瓦踢的也不错，最好的了。还有小曹，再有就是年轻人，给了这个评价哈。天鹰说，咱们这三个年轻人确实是不错哈。 这次咱们真正的看到了上的小孩哈，应该说也就是看到了有19岁嘛，就是不到20岁的梁少文，然后还有阮奇龙。我认为这两个后防线上的队员呢还是挺有意思的，就是小梁是一个特别少见的左脚型的中后卫，而且是由前锋改打中后卫的，所以小梁是国安队啊这么多年以来啊俱乐部上下一直在主力培养的一个队员，就是把很大的希望寄托在小梁身上了，是评价非常非常高的一个队员，也是期待值最高的一个队员。对于他来讲，这场比赛呢之后跟小梁也聊了聊，他也是觉得哎呀真是憋了好久了，这次出场呢对自己整体表现还是比较满意。就是我们也看到在跟对手的郭天宇啊，就国内最顶级的中锋对抗当中，小梁在这种一对一的身体对抗还有头球争顶上面其实都有成功的。虽然不能够说小梁完全就是说哎他能够跟郭天宇一争高下了，但是小梁特别逗嘛，就是他自己对于每一次跟郭天宇的这种对抗心里都非常记着，都记着有谱，他都知道自己哪次吃亏了哪次是赢了，他都非常非常有印象，所以证明这个孩子对于自己的这种比赛的是有一定要求的。小梁啊，然后以他的身体，以他的这种大赛经历，以他这种左脚的这种技术，在国安队的这种未来的防线当中肯定是一个主力人选。阮奇龙这场比赛表现出了跟他以往相似的一个风格，阮奇龙就是那种活动性特别强的中后卫，在青年队的比赛当中，阮奇龙的这种上抢跟速度是一个很大的优势，在比赛过程当中踢得非常勇敢，这个队员有点这种每一次拼抢都把自己身体要扔出去的这种勇气。就这场比赛你不能说踢得哎呀比老队员要好，但他也有失误，不就有生吃啊生过啊也都有，但是我觉得球队需要这种年轻人，需要这种激情，需要这种热血的这种比赛。 谢龙飞是国安都有三线都有出场的队员，就是年龄其实也是不是很小了，也是21了。然后谢龙飞的位置其实在国安之前的比赛当中，就是他不是这一批当中啊最早成名的，但是在后来的成长当中他的成长速度是很快的。现在呢他也没有打到特别适应的位置。我觉得啊，未来国安队的中场真的是需要更多的这种新鲜血液。你看在跑动啊，在拼抢对抗过程当中，其实你有了这些年轻人，有了这些新鲜的血液，更愿意跑，更愿意去拼抢去对抗的这些人，你的场面比赛的氛围都会为之一变。 阮奇隆还有谢龙飞以及梁绍文这几个年轻球员的出场呢，对于他们的职业生涯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毫无疑问。那后防线上的两个小将他们是一块首发，也就是说他们和刘欢一起组成了一个全新的一个三中卫的体系。两个人在一出场的时候确实还是有些紧张的，分别呢都出现了一点点小失误，但是都不是致命的。好在呢他们很快稳定下来，而且稳定下来以后，我觉得年轻人从技术从意识上来说呢，在这场比赛里他们有一些发挥还是可圈可点的，充分证明了以他们俩为代表的这一批国安队的球员还是经历过一些大赛的考验，所以我觉得他们理应得到更多的出场机会。那谢龙飞我觉得更有一些亮点，他是一个前场球员，而且他今天上场以后呢出任的是前场的一个中路，那么在他几次对于球线的判断上，他积极的奔跑这种比赛态度上，而且呢通过这种比赛态度我们能够看出他已经对比赛做了充分的心理准备，丝毫没有让我们感觉到怯场，包括他在进攻端的几次传球处理，我觉得都是可以称得上是让人眼前一亮的表现。在这场比赛当中的出场不仅对于他们三个有重要的意义，我觉得对于目前这支球队以及未来一段时间里的北京国安队应该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刚才是魏一东的点评哈， 也是针对咱们的年轻人的哈。虽然呢，昨天咱们年轻人上场之后有着不错的表现，你包括像 The Three 也说，年轻人让人眼前一亮，未来可期。同时也提到李磊昨天呢在赛后的泪目也让人感动，祝他未来一切顺利，常回家看看。往事如烟呢也说，希望啊国安队多派一些年轻队员上场，国安未来就看这些年轻人了。刚才还有一位家里人7550发这个特别逗，说昨儿呢12月29号， 对， 是俱乐部29周年的纪念日。打平了这场比赛之后呢，咱国安的积分也是29分。 就是这么巧， 终于找着昨儿这个 A 席不进球一定要弄个平局的原因了。进了球了就不是29分了，是吧？ 多两分就合不上了这数。李磊在赛后也是接受了采访哈，同时比利时呢也是祝福之后李磊的生活。 今天是我最后一场比赛吧，大家也挺努力的，把冠军给逼平了，所以我带着一个比较好的成绩，然后离开这个球队。其实，在这7年的时间里吧，我们只获得了一次足协杯冠军，从来没有问止过中超联赛嘛，这也是我比较遗憾的一件事情。我希望未来以后，还有机会和国安一起站在中超最高的领奖台吧。我希望国安能一直保持在一个第一梯队吧。现在我们可能面临着人员流失，整体的球员比较年轻嘛，看今天上了2000年、2001年、2002年的球员，他们表现都非常好，他们是未来国安的希望，希望他们能在这个球队里撑起一片天吧。 我特别喜欢这个队员，但是他也很清楚我对他的批评也特别多，因为虽然他踢得很好了，但是我觉得他还有上升的空间。我认为他是中国很好很好的球员之一，完全能够在欧洲立足。所以呢在更衣室里面我是永远不断的去要求他，要求他再更好更好。对于他这样一名在一个大俱乐部里面踢球，然后一直踢得不错，然后还在国家队的一个国家队员，都一直是踢得不错的。在这种情况下，他愿意走出舒适区，去欧洲闯荡，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勇敢的举动，所以我也是敬佩。我祝他一切好运啊！愿他，因为作为一个中国人去国外到欧洲去很不容易，所以我祝他一切好运。 也跟我们说说您哈、曾经做过的最具挑战的决定。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都可以跟我们保持互动哈。这是我们其中一个话题，然后一会儿我们还会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跟大家说第二个话题 CBA。 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中超比赛的这个情况吧。你看，像崇文门家里人说这个，哎，你们怎么把一场对双方都没有意义的比赛说得红红火火？ 总还是有看点的 啊，都没意义。那这场球咱们来说一说它的意义。广州和河北啊，一个比赛排名不会大变化，另外一个呢也降不了级的。上半场林杰破门，张修维呢有一个进球被吹无效。下半场比赛呢，广州队钟义浩助攻谭凯元破门，最终广州是2-0战胜了河北。你说从成绩上来讲呢，对这俩队有什么意义呢？其实也没有多大意义，但是对于中超联赛其实非常有意义。不管林杰还是谭凯元，两名年轻人00后，现在已经 站上历史舞台， 对，抢班夺权是吧，出现在这个进球榜上了，这对于中国足球的未来其实非常的重要。那另外的一场比赛这个意义呢，就是上海海港能够守住现在排名这个前三的位置。广州城迎战上海海港，上半场穆一就梅开二度，而宋文杰呢也是扳回一球啊，最终是上海海港2-1战胜了广州城。 深圳对阵亚太的比赛，第69分钟亚太进球了，迪利伊米提主罚左侧任意球开到禁区的中路，是杨超生头球击中了立柱弹出，由孙杰近距离补进的。凭借着这个进球，1-0长春亚泰战胜了深圳，锁定了亚冠名额。已经很久没有去踢亚冠了哈。四场比赛之后，这个赛季的联赛前四的这个球队都已经确定了，也就意味着亚冠资格的确定。争冠组积分榜最新的排名当中呢，泰山49分排第一，广州队积41分排第二，海港41分排第三。战胜深圳之后，亚泰38分，力压对手29分，在联赛还有两轮的基础当中是提前锁定了前四。那么下赛季亚冠还是3+1，冠军泰山已经锁定了正赛门票。由于泰山和海港呢还要踢足协杯的决赛，也意味着联赛前四都至少都获得了亚冠资格赛的门票。 哎，实际上这也就是在目前的这些比赛的意义，要这么一算呢，后边这两轮就更没什么意义了，对吧？亚冠的四队已经明确出炉，排名呢也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但是联赛就是联赛，你需要把所有的比赛都踢完，后面的比赛要看看各支球队，一个是你的战略这个思想，未来发展的思想，另外一个是不是能够有更多的年轻人崭露头角，让大家看到中国足球未来的一线希望吧。那现在呢，各支中超的球队都在风雨飘摇当中哈，球队的发展未来还能不能够继续在顶级联赛当中出现，都是画着一个大大的问号。来自于东方体育日报的一个消息呢，就是广州和深圳目前都已经成立了全国足球发展重点城市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并且由当地的政府来主要负责挂帅，来担任组长。这样的话，职业足球俱乐部的股份改制自然在这个小组的工作范畴之中，就由他们来主导了。根据一些相关的报道呢，广州队、广州城和深圳队的投资主体，也就是广州恒大、广州富力和深圳佳兆业这三家企业，基本上呢都将在改股之后，被剔除出俱乐部的股东名单。此前呢，恒大、富力、佳兆业都曾经表示呢，即便在母公司经营很困难的情况之下，他们也不想完全放弃足球板块啊。按照中超俱乐部呢，可能一个大方向就是433这种改股的方向呢，国企将会成为主角。至于像恒大、富力和佳兆业，在将来能不能够把自己俱乐部股东的身份留下来，除了他们的母公司的经营状况，也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当地有关部门的意志。以目前这三家俱乐部的母公司的经营状况来看呢，可能难度是比较大的，所以像广药、广汽等等这个在广东的这边的国企，可能是要进到足球市场来拯救现在广州足球的这些俱乐部了。 进入到一月份，还有两场国家队的比赛，别忘了1月27号和2月1号和日本队、越南队的两场12强的客场比赛。我们计划是明年的1月10号左右重新在上海集中，然后呢，在1月23号左右去日本。 这期集训有可能安排在位于浦东新区的世纪公园球场来进行，训练场来进行。目前呢，中国足协呢根据李霄鹏的提议，基本上圈定了一份比较大的助教的候选名单，计划在元旦之后来公布。包括像国脚还有助教人选等等，都会在这个集训通知当中体现。据了解说，跻身这份候选名单的具体人选大多是不同时期的国脚，其中不乏李霄鹏在国家队以及俱乐部踢球执教工作期间的部分队友和助手。那截止到昨天为止，足协跟李霄鹏还不能够确定最终的助教人选，这也是因为这些候选教练目前都有工作在职，而且很多人在俱乐部哈、也是担任着比较重要的角色，他们能够辅佐李霄鹏也需要再和各自单位吧各个俱乐部来沟通，而且也要随着球队或者是自己的单位完成这个赛季工作任务之后，才能够去国家队参与相关的工作。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最终的人选是谁吧，他这个助教班子应该是比较庞大，也就是说未来国足的执教工作的分门别类分类将会比较的细致，分工明确啊。好，这是有关咱们国内足球方面的消息，欢迎您跟我们保持互动。李磊这就出国了哈，您面对过的选择过的最具有挑战性的这个选择是什么呢？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还有就是 CBA 我们将会迎来真正的对手广厦队，大家一起来前任。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准备，比赛开始，起。 有人抢跑。 2014年索契冬奥会女子短道速滑500米决赛，中国只剩下李坚柔。发令枪响后，韩国选手朴生智抢跑犯规。 李坚柔也比较明确，她就在跑自己的跑。 从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的大杨洋，到2006年都灵，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的王蒙，中国队已经3次蝉联这个项目的冠军。可是决赛前，名将王蒙因伤缺席，夺冠热门范可欣半决赛折戟，默默滑行了18年的李坚柔承担的压力可想而知。 来看第二次出发，准备，起，比赛开始。 第二次起跑，韩国选手朴生智没有受到抢跑的影响，迅速抢占了领滑的位置，没有争到有利身位的李坚柔在出发阶段之后暂时排在所有选手的最后一位。但竞技体育的舞台上随时都可能发生意外，三人领先集团中，英国选手克里斯蒂在弯道处意外摔倒，并将身边的方塔纳和朴生智带倒，三人携手先后摔出了赛道。 哎呦，三位选手全部都摔出赛道，这球李坚柔排在第一。 此前处于最后位置的李坚柔借机突围而出，45秒263的成绩，第一个滑过终点。 最后一圈， 李坚柔，李坚柔， 终点在前面，冲线了。 这样，中国体育代表团实现了短道速滑女子500米的4连冠。 就是跟他们去拼去了，只是想着我自己应该怎么滑。 这就是比赛，你自己首先要做好自己。他一直在准备着。 成功是由实力和机遇铸就。冠军永远属于时刻努力拼搏的人。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欢迎在早上继续收听雄鸡畅晓，今天陪伴您的是王毅和小丽。我们第一时段主要说到了中超昨天的赛事哈，别忘了跟我们互动。李磊这就出国了，您也可以跟我们说说您人生当中面临过的最具挑战性的选择哈。还有就是说说 CBA， 我们即将迎来比较有这个锻炼意义的广厦队，大家也可以来前瞻。第二时段先从冬奥会的动态说起。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官方接待饭店授牌仪式暨住宿保障誓师大会昨天在北京冬奥组委举行，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静清带给您的报道。 北京冬奥组委及北京市、河北省相关领导为三赛区官方接待饭店授牌。 下面有请签约饭店代表上台揭牌。 北京冬奥组委运动会服务部部长于德斌介绍说，三赛区共有82家官方接待饭店为各利益相关方在各个住宿保障时期提供服务。 赛时，北京冬奥组委将为国际奥会、国际残奥会、大家庭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国家和地区奥委会、残奥会转播商、新闻媒体、市场开发合作伙伴、未来奥组委观察员等各类利益相关方提供数量充足、清洁舒适、价格合理的住宿设施及规范服务。 在坚持闭环管理硬度的同时，还要传递各项服务的温度。 接待饭店每2天或根据客人的要求提供客房清理服务，以零点、套餐、自助的形式提供品种丰富、价格合理的餐饮服务。要列出中英文菜单，标注过敏源、主要的食品原材料，并动态调整供餐时间。 各接待饭店在相应星级服务标准的基础上，还要开展特色服务， 实现主要币种的兑换，提供多种结算方式，提供洗衣烘干服务，配置便利店，组建机动的服务队伍，依法开通境外卫星频道，配合做好 5G 网络建设和无障碍网络改造工作。 作为冬奥会、冬残奥会的签约酒店，西藏大厦总经理林杰伟感觉任务艰巨，但使命光荣。 全市好像是57间残疾人房间，但是我们要准备21间，不是大数在我们这儿，每一个尺寸、每一个细节，按照相关的要求做好工作。因为我们是拿出一个楼层来全面的、彻底的改造的，地毯它是航空毯，以便残疾人轮椅啊顺利的通行，包括房间里边的呼叫系统、低位的挂衣、开窗户啊，包括我们的家。家具啊，圆角啊，都考虑的比较周到。 昨天的消息，北京市呢已经开展了北京冬奥会城市运行保障全要素应急演练，以进一步检验和磨合城市运行保障机制。演练的目标日期呢是2月8号，也就是北京冬奥会赛时的第四天的上午，设计这一天出现降雪并且有大风，叠加发生北京首钢滑雪大跳台闭环内自来水和热力管线泄漏，还有富士路景观道旗破损、京礼高速积雪封路等3件突发事件。那据了解说呢，截止目前，我们北京市在151处涉奥场馆布置有210支保障团队，北京市各市政专业企业还有相关的区已经开展陆陆续续的12次城市保障演练了。 另外呢，在昨天北京冬奥会火种来到了延庆世园公园中国馆，多名冬奥有他学员受邀参加了展示活动，一起来听一下体育广播记者徐真的报道。 她就是女字边的她哈。 12月29号下午，北京冬奥会火种在3位护卫人员的护送下亮相延庆区世园公园中国馆。延庆作为北京冬奥会的3大赛区之一，有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和国家雪车雪橇中心2个竞赛场馆，以及延庆奥运村、延庆制服和注册分中心、冬残奥会延庆颁奖广场3个非竞赛场馆。火种来到延庆，冬奥持续升温。北京冬奥组委市场开发部副部长顾浩宁表示， 在延庆的火种展示是非常有特殊意义的，也是我相信让每个参与的人都能够难忘的。延庆是我们2地3赛区中的高山的赛场，应当说我们这次展示是离北京冬奥会的竞赛赛场最近的一次展示。 多名冬奥有他学员受邀参加展示活动，近距离观赏北京冬奥会火种、火种灯、火炬和火炬手制服。冬奥有他项目由 VISA 携手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北京体育大学在2019年共同发起，以北京冬奥会为契机，面向在京津冀地区创业的女性小微企业家，量身打造赋能项目，帮助更多优秀女性共享冬奥冰雪机遇。VISA 大中华区企业传播部总经理郑敬贤表示， 从2019年我们冬奥有他项目落地到现在，我满满的见到所有参与的学员，他们眼睛发出的光芒是让我非常感动。我希望可以跟所有的全球的喜欢运动的人可以一直去支持整个冬奥事业。 一直以来，火种将光明、团结、友谊、和平、正义传递到各地，这一次的火种展示活动将冬奥火种的力量带给冬奥有他项目学员，助力他力量绽放更多光芒。顾浩宁说， 那么今天我们这次的活动呢， 能够在延庆的世博园举办，那么它的主题又是以妇女的一个公益项目为主要的内容，那么这样一种结合呢，我觉得恰恰体现了我们冬奥火炬火种展示要达到的，让更多的人能够近距离的了解关注冬奥火种这样一个目的。那么火种是要薪火相传的，那么我们让火种火炬照亮我们更多人心中对冬奥和冰雪的梦想和理想，这也是我们火种展示活动的根本目的所在。 昨天“十四五”时期健康北京建设规划，简称规划媒体沟通会在北京进行。北京市体育局的副局长葛军介绍，要突出北京体育强势的重要地位，把北京建设成全国的全民健身典范城市和首都国际体育名城。来听记者楚燕给您带来的报道。 保定2025年和2035年两个重要节点，确定了建设国家全民健身典范城市和首都国际体育名城的发展定位。 在昨天举行的“十四五”时期健康北京建设规划媒体沟通会上，北京市体育局副局长葛军介绍，“十四五”时期健康北京建设规划突出了体育强势的重要地位，锚定2025年和2035年两个重要节点，确定了建设国家全民健身典范城市和首都国际体育名城的发展定位，重点在提升首都体育的市民亲和力、经济贡献力、文化软实力、世界影响力上用功发力，为贯彻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和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北京市体育局和北京市卫健委共同编制“十四五”时期健康北京建设规划，提出了多项重点工作，涵盖全民健身、冰雪运动发展、智慧化体育场馆建设等多个领域。其中，在打造健康北京、建设国家全民健身典范城市上，规划明确北京将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构建高水平全面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打造以群众身边15分钟健身圈为基础的全民健身设施网络。到2025年，全市经常参与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达到53%。今年国家明确提出，到2025年，全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2.6平方米以上，每万人拥有足球场地数量达到0.9块以上。而规划当中明确提出，要补足群众身边健身运动场地设施短板。北京的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2.82平方米以上，每万人拥有足球场地数量达到1.25块。从2.6到2.82，北京市体育局副局长葛军介绍，数字提高的背后是北京作为首都的首善标准。 健康北京，体育先行，规划中涉及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的重要指标，如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参与冰雪运动人数等，均位居全国前列，体现了首都体育的高度、亮点和自信，为“十四五”时期首都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抓手。 北京师范大学研究员赵进分析认为，规划中2025年北京市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2.82平方米以上的目标，老百姓会有最直接的感受。 那我相信，在未来5年，我们北京市的这个人均场地体育面积的这个指标会有一个大幅的提升，那么直接反映在我们人民群众的感受，就是我们身边的场地会变多，我们的健身会变得更方便，然后我们的生活品质会变得更好。 规划中还指出，北京在着力提升国际影响力、建设首都国际体育名城上，要加强智慧化体育场馆建设，进一步健全大型赛事场馆运行机制，构建满足体育国际交往功能的体育设施体系。另外，规划还提出，全力做好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和杭州亚运会备战，提高为国家和北京争光的能力，全力做好2023年亚足联亚洲杯足球赛北京赛区筹办工作，加快工人体育场复建改造，推动城市副中心、绿新体育设施、工人体育馆、三大球青训基地等重点项目建设。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洞见风云变幻，赛场锐观察。 大家好，我是北京控股男篮张帆，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大家好，我是北控男篮于朝怒，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请您关注 CBA 联赛，关注北控男篮。 和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一起关注2021到2022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昨天北库男篮在 CBA 常规赛比赛当中是91-74大胜了苏州肯尼亚，拿下了第二阶段的首场比赛的胜利。那昨天比赛的过程哈，我们请李维给大家来做一个回顾。 尽管北京控股和苏州肯尼亚加在一起的失误高达40次，但北控还是凭借着绝对实力和内线巨大的优势，91-74大胜对手。同时，俱乐部也官宣了新外援兰兹伯格的加盟，这样他也将跟随球队征战后面 CBA 的比赛。这场比赛一开始，张帆首先命中三分，再加上哈斯、侯一凡先后得分，北控8-0领先。不过首节的最后时刻，江苏男篮打出了小高潮，22-25落后。第二节比赛，北控掌握了节奏，在内线的强攻起到了效果，半场结束51-36领先。第三节，北控再次出现了短时间的断电，单节只得到了14分。好在江苏的进攻效率也并不高，北控依然领先了对手11分。第四节，北控仍旧在内线占据优势，张帆的三分球在关键时刻稳住了局势，最终比赛也没了悬念，北控男篮91-74力克江苏，送给了对手4连败。赛后，北控的主教练马布里说：“ Our defense intensity was a lot better. 相比较上一场比赛的话，我们这场比赛上半场的防守强度好了很多。下半场的话，我们在第三节还是有一段时间比较放松，导致对方有一段时间打起了一个高潮，追了上来。但是总之来讲的话，其实我们球员还是今天做到了我们该做的这个事情，然后我们拿下了比赛。” 在数据方面，张帆18分7次助攻，哈斯14分12个篮板球，王少杰18分10个篮板球。王少杰在余昌栋受伤的情况下，也终于站了出来，实现了爆发。 Also, you know, we had Wong. He stepped up today. You know, being that Michael. 今天在我们的队长余昌栋，他这个大腿肌肉有一些小的拉伤的情况之下，这场比赛王少杰他站了出来，给了我们球队很大的一个帮助。 另外，昨晚北控男篮官宣了外援兰兹伯格的加盟。今年31岁的兰兹伯格上赛季效力于浙江稠州，在两个赛季里，场均30.3分钟的出场时间，可以贡献26.2分、6.6个篮板、3.14助攻，还有1.3次抢断。作为一名锋位摇摆人，他的加盟也能够全面提升北控男篮后场和锋线的实力，为球队在进攻端带来更多的选择。 北控这场比赛取得了胜利哈，大家是不是也看了，也可以跟我们回顾一下昨天这个过程哈，失误怎么那么多呀？ 对，你看孙东龄就说了，北控取得第二阶段的首胜，但是队中的问题还是不少的，希望球队尽快找出解决的办法哈。年轻的北控还是要摆正心态，做好配合，减少失误。另外呢，也希望北控的外援快些融入球队，帮球队打好硬仗。我们也是连线了篮球评论员周贺，他呢昨天也是在这个网络平台当中啊转播了这场比赛，觉得打江苏，北控呢胜在情理之中，但是呢还有一些需要提升的地方。另外呢，这场球啊，其实我们能够感受到北控相对节奏比较慢，是吧？后来我也跟他在探讨，周贺也提到，北控呢能不能够要提速，恐怕呢还需要看现在阵容匹配的情况。如果兰兹伯格来了之后，也许可以这么做。 击败了苏州肯尼亚，应该说，首先对手的实力不是非常强，然后咱们在比赛当中呢，整体的这种内线外线都要更占优势一些啊。从整体的这种实力来说，苏州肯尼亚本身他现在目前排名就不是非常的高，他的这种进攻场均得分呢是联赛倒数第一啊，每场比赛就得80多分。然后防守呢虽然还可以啊，失90多分，但是呢就说整体的这种战斗力不足，而且呢没有外援。那相比之下呢，北控首先啊阵容更加齐整，而且呢正好北控能够对上对方的阵容，对方的核心球员呢是吴冠希，吴冠希在内线呢正好对上像哈斯啊、孙铜林这样的内线球员呢，应该说没有太多的这个优势可言。那所以北控从开场之后就取得了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态势，最终呢是以一个17分的领先结束了比赛。应该说整体来说北控的发挥还是不错的，而且呢相对来说比较团队，但是呢不得不说在比赛里边呢仍然有一些问题需要去注意。首先呢就是在对方这个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下，北控多少有些放松，尤其在替补球员上来之后呢，让对方连续的这种反击啊，然后包括三分打成，实际上局面还是比较危急的。再有呢就是在这个罚球这一项上，应该说这场比赛是做得非常差了啊，全场33罚16中，不足50%的一个罚球命中率，48.5%的命中率，这其实是不太能接受的，因为你光罚球丢了17个，整体的罚球呢都做得不太好。我觉得对于罚球这一项呢， 就不管是体能的原因啊，手感的原因啊，还是说是心理的原因啊，实际上球队还是可以提高的。另外呢，就是对于北控来说呢，因为有很多的这个内线球员啊，包括哈斯啊，包括咱们说于长栋啊、邹雨辰啊、孙同林、王少杰，再加上孙思瑶，这么多内线呢，说实话本身还是应该打得更稳一些。你要真说打提速的这种球呢，实际上球队你内线的人就失去一些威胁了。所以我觉得北控呢整体来说呢能抓反击，当然要抓，就是在第一时间能打就打，但是在整体上来说呢还是应该打得更稳，把这个节奏降下来啊，打到内线去。尤其在最近两场比赛，实际上开局打都不错，是因为开局都能到内线去打，找到哈斯这一点，这也是北控的一个优势点。应该说还是应该坚持打这个内线优势吧，这也是北控目前这个阵容当中啊最有把握的点。咱们看到兰兹伯格已经是跟队会合了，那回来之后能不能打出好的表现，或者说能打出什么样的进攻表现，这可能是一个疑问啊。如果兰兹伯格来了之后能够打一些小阵容，那提速我觉得完全没问题。如果说还是目前这种阵容呢，还是应该去半场阵地稳扎稳打的去进攻。 接下来首钢呢将会迎来挑战。昨天看到宋翔的报道说呢，首钢的第三外援巴里布朗有望在一月中下旬就归队来出战第二阶段的赛事，下一周就解除隔离了，并且进行自我检测，之后会在上海训练一周，然后回北京再停一周才能去长春赛区。布朗是1996年出生，在堪萨斯大学上过学，身高是1米9，是个后卫啊。大四的时候在 NCAA 场均可以贡献 12.5 分、 4.1 个篮板和 2.8 次助攻、 1.9 次抢断的数据，也入选过联盟最佳防守一阵，有着非常出色的身体素质，爆发力也很好，有不错的外线投射能力，可以给队友传球，模板有点像年轻的哈德森。截止到目前为止呢，我们现在暂时排在第九哈，10胜5负。 我没算清楚这个时间啊，因为按照宋翔这个计算是吧，在下周解除隔离，就是还有3-4天的时间， 应该是元旦之后哈。 哎，然后呢进行健康监测，也就是说呢要有一周的时间，之后在上海练一周，2周的时间，然后再返回北京停一周，3周的时间，3×7=21，再加上这3天24。在启程前往长春赛区，就剩下最后一场球了。 这个月的最后一场球是吧？ 就一月份的，对，一月多那时候，这个联赛第二阶段就结束了，那还需要去长春赛区看最后一场比赛吗？就这个时间确实不太好计算。但是其实对于巴里布朗来讲呢，最重要的还是在第三阶段的赛事当中，看看能不能跟球队有更好的磨合。他还需要去了解球队的战术打法。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未来的时间里面还要看。球队在整个人员配备，你是不是选大外援啊？还是季后赛当中的你的战术的方向啊？这都是需要主教练亚尼斯去考虑的吧。再来关注一下在昨天进行的其他的场次啊，第15轮的较量，时代中国广州迎战浙江稠州金足。广州队呢，凭借着强硬的防守，在开局阶段是打乱了浙江队的节奏，并且还取得了比分的领先。但是呢，随着浙江队不断的加快节奏，在多回合对抗当中，他们找到了状态，而且完成了反超。第4节更是一度是领先20分。尽管呢，广州队通过全场紧逼和外线三分缩小了分差，但是时间所剩无几啊。最终，浙江队还是以92-8210分的优势战胜了广州，取得了3连胜。 上海队是121-112击败了新疆，取得2连胜。新疆现在是6连败了。上海队昨天5人得分上双，其中王哲林有20分、7个篮板的贡献。新疆队的外援莫尔特里大两双，38分、18个篮板。阿布杜沙拉木这一场比赛因伤休战。 那这样的话呢 ，CBA 常规赛第15轮就全部结束了。从目前的积分榜上来看啊，辽宁队是位居榜首，而广东队在遭遇了一波2连败之后呢，掉到了第7了。本轮比赛当中的辽宁是大胜天津，13胜2负领跑积分榜。深圳绝杀了广厦，也同样拿到了一波9连胜之后呢，13胜2负排在目前联盟的第2位。上海战胜新疆，浙江战胜广州，广厦输给深圳，这三个队现在都是12胜3负，上海第3，浙江第4，广厦第5。山西在本轮是大胜了广东，目前呢和广东队都是11胜4负，凭借着胜负关系，现在山西排第6，广东现在掉到了第7位啊。北京首钢开局2连胜，拿到了10胜5负，排在第8。广州是第9，开局2连败，而北控呢现在是8胜7负，排在第10位。身后有山东、青岛、吉林、四川、天津、新疆、江苏、福建。 目前的同曦和宁波都是一胜14负，同曦第19，宁波第20。 嗯，周贺也说到，现在广东队的情况是人员不整，所以排名有所下滑。 广东呢，在过去的两场比赛呢是遭遇了一波连败，卫冕冠军广东现在已经掉到了联赛的第7位。应该说，对于广东这样的球队呢，就这样的一个排名，恐怕是非常令人意外的。在过去，包括广东队，就是说他新老交替的赛季呢，其实也没有打得这么窘迫过。那现在广东这个阵容的这个情况呢，其实不如之前，因为整体来说，广东队在比赛当中呢，以前咱们说他厉害在于他的五上五下，阵容深度非常深厚。那今年呢，首先就是没有马上布鲁克斯。然后维姆斯呢刚刚到队，同时呢就是在过去两场比赛里边呢，就是广东队呢他也遭遇了一些伤病，包括张浩佳呀，就都是有这种脚踝的这种伤。那实际上对于球队来说呢，就是球员轮换啊，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在目前他已经没法再派出一个五上五下的阵容了，因为以前呢是马上带这个二阵容，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有把握的。现在呢，等于他把好的都集中到这个首发了啊，就除了徐杰搁到这二阵容，但是徐杰在二阵容呢，他又没法带着像刘全彪啊、这个苏伟啊这些球员去打出一个好的表现，所以整个球队竞争力呢就出现了一些下滑。就是现在广东队的阵容深度其实没有那么好，相比一些像广厦这样的强队啊，包括像辽宁这样的球队呢，实际上现在就现阶段广东的竞争力在下降啊，因为他阵容的这个深度的一个变化，所以导致了他的现在战绩不佳，这是目前广东队遭遇的一个麻烦。 今天晚上的8点，北京队将会打广厦，这是我们真正的考验哈。王毅给大家说这场球哈，你今天有嘉宾吗？ 今天和周贺一块儿啊，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这场比赛。 嗯 啊，完了之后呢，夜话还能聊10块钱的。 也欢迎大家晚上来收听我们的激情赛场哈。这是第20段，我们说到了 CBA， 第30段还要和大家说您关注的中超啊，包括 CBA 的消息，我们一会儿接着聊。 北京人寿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一款保额递增的保险保障计划，全心呵护您的所爱所想。 北京农商银行联手菜白股份携手推出投资金条、贺岁金条，品质保证，足金4.9，每克加价5元起，价格实惠，回购服务变现更轻松。购买黄金就到北京农商银行任意网点，投资需谨慎。 居然之家与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大声喊新年好，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居然之家。跨年换新活动进行中，爱依瑞斯沙发低至5999元，还送转角皮墩。更多爆款咨询400-818-0096。 这一年我们实现了曾经的梦想，却发现梦想之后是新的起点。这一年我们抵达了曾经的远方，却发现远方之后是星辰大海。来路还在脚下，未来已在眼前。大声喊新年好，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跨年融媒体特别行动，冰雪逐梦，一起向未来。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骨蒸潮热、盗汗一剂，请用同仁堂牌6味地黄丸，道地药材，滋阴补肾。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王毅。今天受补充冷空气影响，上午有3到4级偏北风，阵风6级左右，外出活动需要注意防风。今天已经进入29，天气寒冷，空气干燥，日常生活当中要做好防寒保暖、补水润燥的工作，同时还需要注意用火用电安全。具体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转2级，最高气温60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7摄氏度。登山气象指数，山区阵风较大，不太适宜登山。今天的气温在6到-7度之间，白天风寒气象指数为3，体感干冷，夜间风寒指数为5，体感寒冷。今天光照充足，午后比较适宜户外晒太阳。感谢收听健康生活指数，体育广播祝您生活愉快。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消费促进月优惠大放送，北京移动全球通新礼遇，出行可享机场、高铁贵宾厅权益，订酒店可享受延迟退房、免费早餐，更可享受医疗在线问诊等服务。发送全球通到10086了解详情。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向未来，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36天。 国际足联规定，守门员最长持球时间不能超过6秒。传奇乔丹的生涯总打铁数是12345球。冰壶的比赛场地并不是平的。雄鸡唱晓，身边的体育百科，点亮你的好奇心。 欢迎大家在早上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雄鸡唱晓，陪伴您的是王毅和小丽。今天我们话题集中在中超联赛，还有今天晚上即将开始的 CBA 北京和广厦的这场比赛啊。 嗯，这场球呢，可能对于北京首钢来讲算是真正的考验哈，因为广厦目前呢还在积分榜的第4位。嗯，现在呢，现在应该算是第4或者第5吧，都是12胜3负嘛。所以是一个真正的强大的对手，试金石，看一看这场球会怎么样。我看到北京范秋在预测说，这场比赛呢，他认为北京首钢97-98输1分。 呵，还有说的，98-95赢3分。 上一场比赛广厦被深圳绝杀了，然后这一场之后，就是咱们替深圳把这个债给人还了， 在我们身上重演这个悲剧是吗？我刚才还跟王毅说，要不咱们猜猜比分。这场比赛也挺重要的哈，可以吧？上一场那个大家中的那个奖品啊，货到了之后，昨天我已经发出去了，估计今天已经应该收到了。国安那场呢，昨天我看这个朋友也已经收到了奖品了， 不露面条已经说了，说口罩已经收着了。嗯、 哎，是白色的哈，我看是、啊。嗯，那今天咱们要不就还猜首钢吧？首钢跟广厦的胜负关系和分差，如果您是猜的最准的、最靠近的哈。写上啊，胜负关系，别谁谁，然后3分也没写谁赢谁输，啊，希望大家能够有好运气。那一会儿我们一边听这个今天的，中青报的记者杨申的前瞻，您一边琢磨琢磨今儿这个比分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情况。 不吐不快，有一说一，祝他上麦啦。 今天我们请中青报的记者杨申哈来跟大家说说本轮比赛，包括呢昨天的这场北控的比赛，一会儿咱也请他点评点评哈。您可以在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如果猜比分的话呢，可以写清楚胜负关系哈。好，我们来请进杨申。你好，杨申。 哎，三英，大家好。 啊，早上好。我们请您给分析分析昨天啊北控的表现，包括今天晚上首钢的这个体系这个。表现会怎么样哈？先说说北控吧，昨天咱们失误有点多哈。 失误多，现在感觉是一个常态了 啊。别介，嗯， 是这个说起来呢，就是稍微有点这个残酷了。但是整个第一阶段，19.2次还是19.8次失误，就是已经是联盟第一还是第二了。 嗯， 那么第一场比赛，又失误32次、33次，昨天这个也是。虽然赢了球，但是就是，之前也说，就是一些很多比赛吧，咱们知道能赢球，或者很多比赛咱们知道能够输球，赢的希望不大。但是关键就是看比赛内容，比赛内容怎么样？那打江苏赢球的概率还是非常大，因为对手确实能力比较有限，而且年轻球员居多。那你说最后这些失误球，很多我觉得不是说怎么说，就是应该有的失误。啊，很多东西还是可以打得更加精细、更加仔细一点的。那19个失误球还是偏高了一点，或者说是你就是现在这失误球你怎么能控制？这个还是我觉得休赛期41天 这个目的可能并没有达到的完成的特别好。你打强队，你说三十多次失误球，你可能还是正常，或者说是对手的防守强度大，你打强队，打上海，打浙江，你可能都会面对这样的防守压力。但是你打一个相对来说能力一般的球队，你的失误球控制的不好，那就很说明问题了。再加上你看昨天最后只拿了91分球，这个不是，这个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嘛。那首钢打强队，打弱队的时候，那其实很多的比赛是一个就是说在自己的拿捏当中，然后通过一节的防守把这个比赛收下来。但是北控这边呢，就打弱队，最后拿了91分球，47让对手得了74分，你自己得分不高，对手得分虽然也不高，74分，但是咱们反过来去想，当你在遇到强队的时候，你这样的进攻能力会不会能不能够赢一些强队，我觉得也是很困难的。那原来咱们老话老说这个打弱队靠防守，是靠防守，打强队靠进攻，但是你现在展示出来的进攻火力，你失误球会很大的影响球队的整体的进攻。你想想，如果说咱们失误球控制在10次、11次、12次，那你整体的进攻的流畅性、进攻的终结的这个完成度，我觉得都会比现在强一些，强不少。那昨天那场球，现在北控三分球29中9，31，也不算特别高。 嗯， 所以也一直在说，这个时代就是说你要有更多的外线的投射，有更多的三分球命中率，你才有更好的进攻火力。那么北控这个赛季实际上内线囤积了很多人，好像给感觉就是我内线必须要打到内线，我必须要内线去完成很多的这种终结，但实际上就是内线现在也没有说有一个很好的终结的体现，但是外线的这种火力感觉又下降了，这是我的一个现在的一个观感吧。 那现在说兰斯伯格已经到达长春赛区了，那很快就会跟球队会合，他来了之后会有改善吗？ 那肯定。我觉得就是兰斯伯格的这个持球能力和他的个人的进攻的爆炸性，还是通过了过去的联赛的时间所证明了的。而且呢，球迷也应该能看得出来，就是现在北控的两个持球人，一个是廖三宁，一个是王俊杰啊，包括张帆，三个持球人，其实他们的这个爆炸性还是不够，而且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年轻，在某些时段可能会起到一定作用啊，特别是廖三宁，他的个人进攻还是不错的。那么当球队需要连续的得分、连续的进攻的时候，可能还是需要外援的能力的展现。那么第二阶段现在很多外援都回来了，哈德森啊，这个冯莱呀，包括这个山西的小外费尔德呀，这几个都是有连续得分的爆炸的这个能力的。这个对于比赛是非常关键的，因为你当国内球员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当国内球员面对对手的很好的防守的时候，你说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那肯定是外援的个人能力的加持，才会帮助球队在进攻得分上，或者说在整体上有一个更高的提升。 今天晚上我们首钢将会打广厦了，我们也是让大家来猜猜这个比分哈。郭斌说了，预测首钢两个加时，一分绝杀广厦，他想要这样的剧本，说只要不让广厦三分开了就有戏。前瞻一下今天晚上这场比赛吧。 广厦不好打，上一场比赛是惜败，惜败给了对手，所以这个特别是几个年轻的，我觉得整个广厦在休赛期训练能够看得出来训练得非常好，孙明辉什么的他们是跟国家队去比赛，但是年轻的国内球员没闲着，都是在做了一个很好的训练，所以他们在恢复就第二阶段开赛以来的两场比赛当中，这几个人就国内这几个年轻的这个都是打得不错的。那球队的你说阵容深度可能确实没有像这个深圳啊，像浙江啊那么强啊，那么但是他们现在国内这几个年轻的是起来的非常的快，再加上孙铭辉，再加上这个胡金秋能力本来就能力比较强。那首钢这场比赛我是觉得一方面肯定是要控制孙铭辉，这是一个最重要的球员，最重要的点，他的速度能力，他的突击能力还是 很关键的。但是好消息是，好消息是现在我们后卫线的人员还是比较充足的。 嗯， 怎么能够陷入他的速度？他的这个推转换，包括他的就是阵地进攻的时候的这种通过掩护，然后去突破到篮下，然后再去尝试分球，这种情况还是我觉得还是可以的，还是有把握性的。关键就是立足在个人防守上，能不能把这孙铭徽这个点对上？那么胡金秋这个点是终结能力非常强。那看了和浙江队的看了和深圳的比赛，我相信大家印象也比较深刻。只要球到了他手里，无论是中距离也好，还是篮下也好，他不论是用什么样的动作，都可以完成很好的终结，这是他的能力。那怎么去限制他？就是尽量不要让他去很好的去很容易的去接球，包括他的拼抢前场篮板球的冲抢，这个还是你如果说你做好了挡人，做好了这个防守的相关的策略的话，还是能够做一定程度的限制的。因为你防守篮板毕竟是有一个你应该有一个更好的更大的几率去抢到的，关键就是你怎么去做好防守啊，扛人这一下啊，挡人这一下。那外线这几个点就是赵彦浩啊，赵彦浩的他回来之后就打得非常好，第一场比赛应该拿了36分还是38分，这是非常强的一个进攻点，而且他的灵动啊，他的运动能力虽然比较瘦，但是他的运动能力非常好啊，他的外线投射也是最近的状态火热。那么就是要怎么样，要跟住嘛，要注意他的无球跑动啊，这个还是挺重要的。那如果说这场比赛打两个加时，我倒是 你倒不反对， 要打两个加时的话，我一定把你请来给我当转播嘉宾。 刚才赵军说了，说俩加时，你们是跟王毅有仇吗？ 咱俩又不是没说过俩加时的比赛。 哎，咱是仨加时，好像是。 对， 对，那咱们就这么定了吧。 好，愉快的定了， 就这样决定了。啊，谢谢杨申的分享，咱别这么纠结，最好能快点打完哈。 今天是小丽搭档，不好意思啊，我开始第一个声音那个以为是 是慧凡是吧？没关系，没关系， 有点声音有点像，抱歉，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以后会经常见。 好哥，你也不说一声，真是， 我没来得及说话呢，你就已经说完了。 嗨。抱歉。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关注首钢的赛程，北控的表现。 谢 谢 杨 申啊，再见。刚才不是说打这俩加时还赢一分的这个乐乐乐说了，嗨，其实只要前三节把比分咬住了，第四节咱们正常打，机会还是比广厦大的，就看亚尼斯。 为什么要前三节把比分咬住了呢？为什么不能咱们前三节把比分拉大 领先20， 对吧？ 不是怕领先了不会打吗？ 然后第四节让人追回来再打加时，那才有意思。 哎呦天哪，王毅你是对自己也有仇，必须得把这剧本给写的跌宕起伏。 不是，反正是这个8点的球嘛，然后到10点半这个， 你是说把夜话时间说满了？ 夜话结束嘛，对吧？你不打加时也是到10点半夜话， 也是说 对。所以呢，其实是一样的，就是关注这个比赛。打加时为什么好呢？打加时证明比赛打得激烈，打得有悬念，是吧？你要是砍瓜切菜一般。被切了或者切别人，这球看着呢都差一点意思， 也不来劲哈。 毕竟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对手， 对， 毕竟是可以说在第二阶段作为首钢队最重要的对手之一。因为在第一阶段咱们打了很多的强队了，广东、浙江、上海都打完了，那第二阶段可能就要是面对广厦这支非常强大的对手，然后再打深圳的时候呢，第二阶段最后一场了，所以在开始阶段还是用广厦来去磨合一下，检验一下阵容吧。 SBase 说要不咱就仨加时就这么定了， 哎， 累不累啊？ 这边呢骑着乌龟牵着毛驴上班的也说8点开始打仨加时啊，恭喜王毅。 蒋文男孩说了，说胡金秋就得是大外收拾他，首钢目前也没什么大外，目前只能靠三塔了。也有说的，哎，我觉得现在这状态你别太乐观了，84-91，咱差不多得输7分这样的一个节奏。 这边还有 Alex 王哈，和浙江不好打啊，2连胜还是有对手的原因。说首钢95-100输浙江，广厦啊，首钢跟浙 江 已经打完了，1胜1负，对。其实刚才也有家里人讨论，就是首钢跟这个北京这个关系嘛，就在 CBA 赛场当中啊，它有一个就是所谓叫官方简称，北京首钢这边的官方简称呢，你可以管它叫首钢，但是在官方简称上就写简称为北京， 北控，简称为北控。 嗯， 那在浙江的那屋呢，人家这个稠州，简称为浙江。 嗯， 而广厦 简称为广厦， 浙江广厦就简称为广厦，就等于还是两个队在当地这个年头不太一样。以前呢，管它叫杭州广厦嘛，它主要在杭州嘛。后来叫了浙江广厦之后，人家广厦留下了，它不能再叫浙江了。浙江这名呢已经被浙江稠州银行提前给占用了，所以这也是 CBA 的挺有意思的一件事。 嗯，爱国安爱首钢看老马这朋友说了，广厦上一场惜败，所以这场他们特想赢，特想赢就特着急，一着急就特容易输，哈哈哈。 一着急就特容易失误是吧？ 对， 一失误就特容易输。 那你这怎么才两分呢？咱才赢两分，他不是特容易输，你得多猜点。 那就是因为人家是强队嘛，人家是强队，咱现在排第八， 嗯， 人家现在这个胜率应该算是并列第三， 嗯， 对吧？三四五的胜率一样嘛，人家是强队， 嗯，还是那句话啊，首钢想赢的话，就那句得三分者得那什么，不敢说那俩字儿是吧？ 高静也说，那我就猜首钢赢七分啊。这边呢还有看热闹不嫌事大的说，这个锻炼一下王毅啊，咱争取打个四加十， 哇， 四加十，四五二十，二十分钟相当于又打出这个小两节球的，那十点半不够用啊， 不够使，咱还得提前申请说我们要把后面的节目给占用了。 嗯，你看我有多招人恨， 就把所有的节目都给占了， 哎， 都归你。 对。 欢迎大家来猜猜今天晚上的比分哈。当然我们的奖品还是首钢俱乐部的口罩，已经到货了啊，现在是现货了啊。 但是比分要是猜对比分得一包口罩，这个性价比有点低了。 那你是想怎样？ 因为猜比分太难了 啊， 对吧？ 这是个乐儿。 对，你要是猜这个胜负的分差和这个口罩的对比比较准。如果猜比分猜对了，就应该发件T 恤衫，发件首钢队的 T 恤衫。 嗯，胜负关系和分差啊，跟我们以前的这个竞猜的规律是一样的。那说到篮球，2021年即将过去的这一年，我们中国篮球也是有惊喜啊，也有遗憾。男篮是很遗憾无缘东京奥运会，但是后面呢，窗口期比赛还是重新振作。女篮距离奥运会的四强差一步。三人篮球还是不错啊，创造了自己的历史，所以这一年有关我们中国篮球还是有很多的记忆，也带给我们很多的希望。来听记者李维给大家来盘点哈篮球的关键词希望。 2021到2022赛季 CBA 常规赛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虽然仍旧是赛会制，但 CBA 的味道并没有太多的改变，而 CBA 的现状也和整个一年中国篮球一样，尽管有着这样那样的遗憾，但还是让人看到了未来的希望，甚至是无限的可能。北京时间7月2号，中国男篮在奥运会落选赛的比赛中80-105不敌希腊队，两连败之后彻底失去了参加东京奥运会的资格，这也是自1984年以来中国男篮首次无缘奥运会。这样的结果其实从2019年男篮世界杯之后就已经注定，但新主帅杜峰还是表示，这就是他们需要付出的代价 啊，那可能这就是年轻球员所要交的这个学费吧。那我也相信这些年轻小伙子们啊，会通过刻苦训练啊，我们共同让中国篮球会越来越好啊，一步一步去努力前行吧。 随后杜峰和他的中国男篮重新出发，在世界杯预选赛中两次战胜了日本队，也让人看到了球队慢慢的改变。和中国男篮相比，中国女篮展露了锋芒，在东京奥运会三场小组赛的比赛中，中国女篮在攻防两端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42分的优势击败了波多黎各，2分绝杀了澳大利亚，以领先比利时12分的优势在小组中顺利出线，强势晋级了淘汰赛。虽然70-77赋予了塞尔维亚无缘四强，但就像主教练许利民说的，3年后的巴黎奥运会，他们正值当打之年，无论是技术还是经验都处于成熟的阶段，所以中国女篮未来可期。 最后结局的这个结果吧，给我们埋下一个伏笔，让我们去更加的努力，更加的去自信，更加的去团结，付出更多努力去。 同样，在奥运会三人篮球的赛场上，中国篮球也书写着属于自己的历史。中国男队有着闪光的表现，而中国三人女篮更是拿下了奥运会的铜牌，为这项运动在中国的普及和发展奠定了有力的基础。虽然经历了无缘奥运会的遗憾， 但中国篮球的2021仍旧有收获。如何把联赛做得更加职业和规范，让篮球市场更有活力，也是留给中国篮球一个重要的思考。在12月发布的《中国篮球运动发展报告》中显示，目前全国6到65岁的人口中，打篮球的比例占到了10.9%，将篮球作为主要体育运动的人口比例占到了6.7%，在所有体育运动中位于前列。中国篮协主席姚明表示，科学的依据和参考将助力中国篮球运动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没有调研就没有发言权，那这个数字就使我们摆脱了过去一些相对来说各自主观性的一些猜想。通过这些数据呢，实际上可以帮助我们去发现一些我们过去可能没有意识到的一些环节，不管是方法也好，还是在社会层面的那种价值也好，通过更有效的方法的组织，是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才能够使我们篮球运动在我们国家更好的这种推广，更多人的参与也自然而然会帮助到我们大家很多人关心的职业联赛和国家队的这个水平。这些东西就是由量到质的一个转变，它是需要一个过程，需要一个路径的。 今天的篮球关键词2021年的是希望，也希望今天晚上啊，首钢跟广厦的这个比赛呢，咱们能够看得尽兴哈，比分你也猜对了哈，胜负关系。 刚才已经跟在咱们聊天时也说了，就行了，就发 T 啊，这个比分如果咱猜对的就发 T， 我回去把这个家底儿收拾。 我比分太难了，比如说100比98这种太难了， 所以必须得发这个首钢的 T 恤衫呀，是吧？我回去把这个家底儿改了啊，那个保证发 T 啊，猜对比分的， 猜对比分的， 猜对比分的， 天哪，太难了， 先来关注年终盘点其他的这个 话题 吧，然后关于猜比分，咱们第40段时候咱们集中的来一把啊。2021年的体坛呢，女性的运动员不断的挑战自我啊，不断的是取得优异的竞技成绩，这个在奥运赛场当中太正常了，这么多年好像也都是这样啊，大家已经习惯了。他们不轻言放弃，个性化的表现呢也频频破圈，体现了体育界的她力量，女字边的她。男字边的那个单人旁的这个他，男同志们要向女同胞们学习。来听一下体育广播记者徐真的报道。 2021年4月，亚洲首位 UFC 世界冠军张伟丽再次站上了八角笼。这一次，他要做的是守住世界冠军金腰带。张伟丽从综合格斗领域的业余选手到世界冠军，他沿着梦想轨迹一步步努力，一步步向前的故事，激励着每一个为了美好生活不懈努力的人。张伟丽能圈粉，能出圈，能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关注综合格斗，靠的不仅仅是在赛场上能打。他的奋斗故事以及在言行举止中展现的良好个人素养，同样让不少人点赞。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张伟丽以近乎惨烈的方式输掉了和罗斯的比赛，还有金腰带。经过196天的蛰伏，11月张伟丽第二次面对罗斯，虽然结果不尽如人意，但是7个月还是让人看到了张伟丽的进步。罗斯团队评价张伟丽， 韦 利是一个让人可畏的强敌，罗斯有的时候也会不相信自己，偶尔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罗斯会想，上次的胜利是偶然吗？不论如何，韦利都是世界最强之一，他是前冠军，师弟表最强的格斗士之一，能够和他正面交锋才能让自己不同凡响。张伟利赛后说， 罗斯他做得非常棒，在这儿呢，我恭喜罗斯，因为我上次我倒下了，然后我特别想这次通过自己的努力站起来，然后想让大家知道，当人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去真正的面对它，然后去让自己重新振作起来。但是我这次非常遗憾，没有重新拿回腰带，但是我还是会继续努力，困难永远都打不到我们。 虽然这一次张伟丽没有能够重新成为冠军，但是他并没有失去前进的勇气。他用自己的表现诠释了中国力量，只有极致拼搏才能配得上极致的风景。张伟丽通过自己的表现让综合格斗被越来越多的人熟知，同样带动运动发展的还有谷爱凌。谷爱凌今年只有18岁，但是赛场上的她却是名副其实的金牌收割机。2021年3月17号，2021年自由式滑雪世锦赛大跳台决赛，谷爱凌凭借后两轮的出色发挥获得季军。 首次征战世锦赛就在女子 U 型场地坡面障碍技巧大跳台三项比赛中斩获了两金一铜。11月谷爱凌首次在训练中完成超高难度的1440动作，在自由式滑雪大跳台世界杯美国斯汀伯特站的比赛中，凭借着这个超高难度的动作拿到了大跳台的冠军，成为了首个在正式比赛中完成这个动作的女子运动员。谷爱凌说， 挺高兴，因为我是刚刚学会，所以能从三个礼拜前学会到现在比赛中落，我也是非常高兴。这个是历史上第一次有女子在比赛中完成这个高难度动作，所以我挺高兴的。 赛场下，谷爱凌是时尚界宠儿，是奢侈品牌青睐的代言人，同时她也是斯坦福学霸，在美国高考中考取了1580分，距离满分仅差20分，高于99.8%的世界考生，被斯坦福大学录取。身兼数职的谷爱凌的梦想是用运动激励全中国的女性。 女子力量对我来说就是平等的意思，所以男孩能做的事情，或是我们想象里只有男孩能做的事情，比如说滑雪，比如说这些高难度动作，比如说这些危险性的运动，我觉得很多人会感觉女孩不应该去做，所以对我来说更是去鼓励更多女孩去挑战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而且不要让其他人去限制她们。 在今年夏天的东京奥运会上，杨倩、张雨霏、孙一文等中国女子运动员不仅仅收获了金牌，赛场外她们自信、阳光、可爱、不服输的性格圈粉无数，也在商业版图上占据了一席之地。她们的力量不仅展现在运动场上，也展现在运动场外。根据国际奥委会的数据，东京奥运会将近49%的参赛选手为女性，残奥会女性参赛选手人数也创新高。官方称本届奥运会为历史上更为平等的奥运盛会。而在即将到来的北京冬奥会上，女性运动员在全体运动员中占比为 45.44%， 将创下历届冬奥会女性运动员人数历史新高。在体坛，她们正在不断扩大影响力，展现出女性的力量。 的确是啊，前段时间张伟丽打比赛的时候，我觉得问我，哎，张伟丽什么什么的，基本上都是这个男的，都是咱们的男体育迷哈，在关注这个事儿。所以说，女运动员带给大家的这个自豪感哈，比男运动员带来的一丝毫都不差哈。好，来欢迎大家跟我们保持互动，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我们今天竞猜的是首钢和广厦的胜负关系和分差啊，别忘了。 另外再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体坛消息哈，武汉马拉松组委会呢昨天是发布公告表示，鉴于目前国内疫情防控形势依然是复杂严峻，为了切实保障广大跑友和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安全，决定不再举办2021年的武汉马拉松。根据赛事组委会介绍，已经获得2021年参赛资格的选手的参赛名额将会保留到明年，届时呢，参赛选手需满足2022年武汉马拉松参赛要求及相关的防疫要求。原定是在10月24号鸣枪开跑，规模是2.6万人，但是呢，当时10月21号的时候发布了一个延期的公告，最终呢，现在是明确要取消今年的武汉马拉松。 嗯，希望明年疫情能够平稳之下，咱们能有更多的参加群众体育的机会哈。看有一朋友海洋说，行，我知道了。你们猜啊，打完了我再猜。打完了你得来猜啊，必须的。说就这么说定了啊。 打完了猜对的得往这屋发背心儿。 很多朋友都在看好今天的比赛，大多数朋友猜的都是赢，但是赢的分呢不算太多哈。截屏为证，赢3分啊，这都已经跟我们这儿存，我大多数给大家存下了，也有可能落下的哈。尽量跟大家存得清楚一点哈，看看大伙儿谁猜得准。 这边呢，听见你的声音说了，安德广厦十几分大胜，北京球迷巨欢颜。 那也欢迎大家哈来跟我们保持互动。那一会儿欢迎您继续通过微信、微博跟我们一起来猜猜，首钢跟广厦的这场比赛的结果。咱们稍后见。

这个奖品是这样啊，刚才我跟王毅呢说到的这个奖品是两种层级哈。首先我们竞猜的是 不是 两种层级啊、 啊， 胜负关系和分差。那因为篮球就像你说的，这个分太难猜了，我们猜的是胜负关系和分差，分差越接近的越准的，那第一个朋友就可以获得我们送出的口罩。但如果你特别厉害，例如说今天晚上首钢是100-98赢的广厦，你真真的就猜了100-98，那这个奖品升级是由王丽为您提供的，是队服是吧？ 不是队服，是一个北京首钢的这个 T 恤 是吧？ 啊、 嗯、这是两个奖品，如果您真是猜得特别准、 就是、那就是发俩呗。 不是发俩呀，你觉得这个升级的奖品大家真的有实力猜得到吗？ 你真觉得咱们家里人猜不着吗？ 对，就像上次说突然一下说赢20多分那个是吗？ 对吧、嗯、 也是哈。好，那就是普通奖和特别奖 啊、 嗯、好吧，升级的。也有说让王毅升级说8个加时了，8个加时咱到后来连那个打水的那都得上了吧，不给报名。 8个加时我没事儿，对吧，8个加时队员累。 队员受不了了是吧。还有说打4个加时的，你们都是爱王毅的，我知道啊，特别爱王毅。好、哦、今天晚上会由王毅为大家来解说啊。好，第四时段我们再给大家、嗯、哎说一个欧洲足球的消息哈。欧足联在2021即将结束的时候呢，做了个统计，包括俱乐部和国家队总进球数的前十，莱万多夫斯基是打入了69球，排在第一 ；C 罗是46球，打在这个排在第二啊，比他少了快一半了。梅西呢是打入43球，排在第几啊？排在第6的位置。那第一莱万，第二姆巴佩是67场51球，哈兰德51场49球，本泽马63场47球 ，C 罗64场46球。 对，排在第六到第十的呢是梅西的43球啊，佛罗伦萨的弗拉霍维奇56场打进41粒进球，这也是非常可观的一个数字。巴塞尔的卡布拉尔在51场比赛里面呢打进39个进球，同样进39个进球的还有萨拉赫啊，排在第十位，也是进39球的，是目前效力于巴塞罗那的德佩。 嗯。 当然了，这个球包括他们在俱乐部的进球，以及包括在国家队当中的进球。 嗯， 另外呢，在切尔西方面，切尔西俱乐部也是官方宣布特里是回归到了俱乐部啊。现在好像欧洲的足坛真的是比较强调所谓的血统 DNA 啊。特里回归之后呢，担任俱乐部的青训营的教练顾问。切尔西官方表示，特里将返回科巴姆，在切尔西青训担任教练顾问。这位蓝军传奇将和青训的球员以及教练组来合作，分享他20年球员生涯以及在维拉所担任助教的丰富的经验。啊，特里呢，当年是这个功勋队长嘛，代表切尔西出场717次，担任队长超过500次，共赢得过17个奖杯，其中包括5个这个英超的冠军和1个欧冠的冠军。 阿森纳官方宣布，主教练阿尔塔特在最新一次的核酸检测当中呈阳性，这样他就不能够执教阿森纳和曼城的比赛了，也错过了和师傅瓜迪奥拉之间的对决。这也是他第二次感染新冠病毒了，在去年的3月份已经得过一次了。现在英超这边也确实是因为很多球员甚至都延误了不少比赛啊。再说两句李磊。 哎，我们今天呢和大家这个话题啊，就是说呢，您所做出的就是最有挑战性的一个决定啊，因为李磊呢，他去选择征战瑞士超级联赛，加盟草蜢俱乐部，到欧洲纳乌去迎接挑战。我也看到在微信当中啊，刚才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说到李磊的话题嘛，也有很多的球迷说，可能李磊在这一次欧洲的留洋之旅当中呢，很难去获得更多的出场的时间，可能他要面临着更多的挑战。昨天晚上打完比赛，李磊是坐当天晚上的飞机是回到家中。登机的时候我给他发了个微信，我说让他聊聊就这一次他怎么看待自己即将面对的这个留洋的挑战。 嗯， 他也说呢，可能知道会比较困难，但是呢是自己的一个梦想吧，还是希望去努力去实现，去挑战一下自己。 嗯，就来听听他本人哈在微信当中的内容。 首先一个就是对于这次留洋，我自己的想法是想去挑战一下自己，毕竟因为在国安待了7年嘛，然后可能在各个方面，就包括现在今年合同到期的情况下， 促成了这次机会去出国，所以跳出这个舒适圈，然后能在更高的平台上去体验一下，然后去闯一下。到底之前好多教练都跟我说，你可以去欧洲，我也想自己去看看到底自己能不能有这个欧洲的水平。因为出国的训练和比赛可能的节奏更快，要更高。首先自己的身体啊、体能啊，这些要做好最基础的准备，然后再去慢慢的去适应这个比赛的节奏。然后我相信，如果适应了欧洲的节奏，我觉得我会有一定的竞争力的。既然选择出国了，就不想有遗憾，而且也不愿意只参与到球队去。我也想自己能在球队贡献自己的力量。我想对支持我的球迷说声感谢吧，因为毕竟这两天没有主客场的比赛，我也没办法跟球迷朋友们告别，只能在网上以我的方式去跟球迷朋友们说，表达一些我自己的真实想法。因为确实是在国安待了7年嘛，最近这3到4年我们一直在冠军行列之内，但是可能因为自己的一些伤病原因错过一些比较重要的比赛，其实对自己是比较失望，没有跟国安在中超舞台上站在最高的领奖台上，确实对这个也很失望。我也希望未来以后有机会我还能回到工体，然后跟大家一起努力去站到中超的最高的领台，然后去完成这个我没有完成的心愿吧。希望北京球迷也多多关注草蜢的比赛，我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早日站在欧洲联赛的赛场上。 魏一东说李磊带着队长袖标确实是具有象征意义。 我觉得俱乐部这场比赛的安排呢还是挺人性化的，李磊能够佩戴着队长袖标来完成他去瑞士之前在中超在国安的最后一战，这个对于李磊个人、对于球队、对于俱乐部29岁生日都是有着象征意义的。李磊向自己更高的人生目标、职业诉求去迈出重要的而且是勇敢的一步，应该得到所有人的祝福。更要在这儿感谢李磊7年以来给这个球队带来的所有一切，他已经在这里7年的时间里倾尽全力，这个是所有北京球迷都看得到也应该记住的。所以无论未来走到哪儿吧，我觉得他都跟这个城市水乳交融、血脉相连。 天鹰和张昆龙都送出了各自的祝福。 他所面临的这种严酷的竞争环境，我认为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就是李磊会经受非常非常大的身体的这种历练、身体的折磨，包括职业生涯会可能会遇到最大的挫折，连续上不了比赛啊，比赛可能发挥的不那么好啊，我认为这对他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这种挫折跟打击，在这种层面上不会非常顺利。但是尽管在竞技层面可能李磊的表现在短时间之内不会令人非常非常的眼前一亮，但是我认为就李磊自己的人生来讲，我认为这会是一段非常美妙的、奇妙的、有意思的、值得一生回忆的旅程。李磊会在这几年之内看到真正的职业足球，看到他所热爱的职业足球。李磊能够这个时候走，证明他热爱足球，他会看到真正跟他一样热爱足球的人是怎么去对待足球的，他会脱离中国足球的看问题的标准跟水平，站在更高的角度上去理解真正的足球。 磊子本人其实之前知道他要走可能有几个月的时间了吧，但是等到这一天最后要到来的时候还是觉得很有感触。像他说的一样，他来到这支球队已经7年啊，7年之间经历了很多事情，包括啊18年的那次夺冠，前前后后这几年有一度距离联赛冠军非常近。我觉得有些时候人生包括足球都不是完美的吧，所以我觉得有些遗憾才是更能够激发你的这种斗志。就希望他能够在瑞士联赛中准确的找到自己的位置吧。我觉得一开始就说去啊占据一个主力，包括啊就是能够多么出彩的表现，我觉得也不太可能。现实的还是能够保证自己身体的健康，这是最关键的，然后去争取一个轮换的一个位置，在轮换出场的时候能够踢出自己的水平跟风格，我觉得就 OK 了。因为现在中国球员在国外踢球了太少太少了，所以我觉得他能迈出这勇敢的一步就非常值得尊敬吧。 嗯，今天我们还有个话题，就是您在人生当中做的最具挑战的选择是什么哈？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今天晚上呢，我们还会给大家在8点钟转播 CBA 的这轮比赛，我们将会遇到第二轮的强大的对手广厦队哈。您怎么看这场比赛呢？我们还是请篮球评论人周贺哈给大家做一个前瞻。 下一场面对广厦，实际上这场比赛的对首钢来说是一个考验，因为在第二阶段以来首钢的表现非常的出色，咱们在阵容里边因为舒豪和吉布森的到来呢，能够打出这种五上五下的阵容，而且呢阵容都保持了非常不错的竞争力，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一个状态。目前相比很多这种强队包括广东都没法打出五上五下，但是首钢能够做到相对来说阵容还很就是很有经验很成熟，那其实这是一个好消息。那面对广厦呢，实际上这比赛可能有一些挑战，首先呢就是对对方的这种上下挡拆这种配合的这种防守因为咱们现在有内线，就是怎么去限制胡金秋的发挥，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除了胡金秋之外，包括外线这种赵彦浩这种投手啊，包括孙明辉啊，是吧，怎么去掐住他这内外线的联系，这也是一个难题。同时呢首钢还要把咱们这个五上五下的阵容优势板凳深度的优势打出来，因为对方强呢强在这三个点上，但是咱们现在有两套阵容都能够跟对方去一较高下，那这是现在首钢的一个优势，怎么能够把自己的优势打出来限制对方的强点，我觉得应该是首钢的一个比较大的课题吧。如果能够做好，下场比赛还是有不小的机会能够赢下比赛胜利的。首先广厦在联盟当中呢，他是进攻效率第一的球队，另外防守效率呢也能排进前五103.7，这是目前排在联赛第四，他的这种攻防的均衡应该说是广厦非常强的一个特点。另外在这个投篮命中率上他排在联盟第一，50%的命中率，三分命中率排名联盟第一，就是在现在能够看到广厦之球队他的攻防第一很均衡，第二呢很清楚他的三叉戟，包括孙明辉、赵彦浩和这个胡金秋，要内线有内线，要外线有外线，要反击有反击，这个要这种半场阵地也有半场阵地，就是应该说他的这种攻防是打得非常的成熟稳健了。对于首钢来说呢，这场比赛可能是一个考验，因为毕竟对手的实力比较强，而且呢对方的这个整体的战术素养球队的这种状态都是非常不错的首先就是在第二轮的首场比赛击败了广东，98-86，大比分12分的优势击败广东，应该说打得让人眼前一亮。但是上一场比赛面对拥有这个外援的深圳队，广厦是最后是遗憾的1分惜败。那对于球队来说呢，这场比赛可能是比较可惜，但是同样也能展现出这支球队的一个整体的实力。因为深圳队呢，实际上他在很早就是第一阶段就来了外援了嘛，布克拿到35分，整体的这种发挥非常出色。而广厦这边呢，他这个贾罗德琼斯在上一场对深圳只得了18分，效率并不是非常好，这个17投6中，命中率也不是很高。所以从这一点来说呢，就是能够跟对方打到最后一分惜败，而且他是一直领先就是面对深圳这样球队能够一直领先，本身已经证明了广厦他的这个整体的实力。要知道目前其实在整个联盟当中呢，深圳的排名跟辽宁是一样的，一个排第一，一个排第二，都是13胜2负，也是今年一匹黑马吧。那所以广厦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战绩，本身证明了他的实力，所以对首钢来说，我觉得这场比赛可能会难度比较大。 这场比赛也请大家在晚上8点关注我们的激情赛场，到底几个加时还让王毅带上吃的，就怕王毅饿着，说的时间太长了，还得带上嘉宾那份 带上吃的也没用咱直播间不让吃。 对，刚才还有朋友说，焦指导是不是又该说肚子饿了，又该问盒饭有没有呢？要真是打加时的话 那焦指导应该是8点的球。8点之前，焦指导一定是把这盒饭都吃的足足的了。 这是打好几个加时了吗？不是，又饿了，下一顿又要开始了， 该宵夜了，是吧？ AJ Pacer 说了从来不应该把希望放在一两个人身上。所以说得大伙儿都发挥才行哈。也有人说了，关老爷说这场肖辉应该进大名单了吧？ 反正现在人员是比较充沛，要看最后的这个名单怎么来提交吧。 嗯， 因为确实现在咱两个外援都来了之后，再加上内线这几个球员，咱们人员确实是 比较多了哈。 嗯， 另外这边徐芳芳说，李磊出国这事儿呢，他觉得是冬日里的一片暖阳吧。 嗯， 和那些就是满口说动不动就拿国家利益说事儿的这个某支球队相比，李磊的留洋恰恰说明了咱们国安是一支支持梦想的球队。国安是一支能够聚集有梦想球员的球队，所以呢，也一是祝国安生日快乐，另外呢，也是祝福李磊吧。 嗯，大脚新叔叔说，胡金秋和孙明辉很难限制， 嗯， 你就应该主掐赵岩浩，针对他， 嗯， 针对他的防守。体育爱好者说了，常规比赛绝杀，拿下两分胜。 另外这边呢，四九城 VIP 也说，广厦的战绩证明了他们在常规赛的实力，而至于季后赛呢，可能还是需要去检验啊。唯有战斗则预测说北京能够赢广厦，没有加时，赢五分啊。那这个就是奔着口罩去， 嗯， 不猜具体的比分啊。 嗯， 另外这边呢 ，The Three 也提到说，李磊这个留洋的决定啊，着实让人钦佩，值得尊敬。说到自己最有挑战性的决定，就是在十年前，在工作上果断地换自己的研究方向。 哦， 即便当时是一切从零开始，但是呢，现在看起来这个决定是非常正确的。 嗯，有的时候人生就是这样。刚才是哪位嘉宾说的来着？啊，说是人生总是会有一些遗憾。 嗯， 没有遗憾的人生，那也不会有太多奋斗的动力。啊，我还是比较同意这个观点的。 另外这边晋杰在微信当中也提到，广厦经过前两轮苦战之后，他认为呢这场球会存在一些体能问题，年轻的球员可能会因为无法接受两连败而导致心态过于急躁，反而在这点上呢，我经更稳定更老辣一些，心态上要占优，多休息一天，体能上呢也有一定的优势，所以他看好首钢队获胜，预测这比分的107-99，赢八分。 哦，你说我经，我还想了想啊，哦，应该是我刚，是不是这样？这样大家就比较理解了。刘海鹤说了，说舒豪、小雨对孙明辉，吉布森对赵岩浩，双塔消耗胡金秋，一个一个的删，累不死他们。海豚朋友说了，说掐死赵岩浩，切断孙胡连线，自己三分罚球还要稳定和这个保持，首钢赢球就很有希望了。 嗯，另外这边呢，有朋友说好事成双是吧？ 嗯， 说这2022年马上就要到了，要为了迎接北京的冬奥会，所以要赢呢，咱也得成双成对儿。所以呢，他预测的这个比分99-88， 呵， 都是成双成对的。 哦，这也好记，又是99是吗？跟上场比赛一样， 99-88啊。 嗯，这个也有朋友说，北控的有朋友说，三宁也视野有点不够，有时候有点毒，老马应该能够看到，应该让他打得更合理一些， 毕竟是第一年嘛，刚刚从打青年联赛，一上来就打 CBA， 咱也不能对这个年轻人提出太高的要求，比赛呢是要一场一场去磨的，他的视野呢也是要通过这个不断的高强度的比赛来去进一步去拓宽的。 嗯，也有朋友说，首钢是大心脏，解说也是大心脏。刚才我看到我朋友说，放心吧，裁判不会让你打那么多加时的。 对，裁判他也得惦记着早点下班回家，不是？ 哦，天哪，太多了这加时。 另外说到这个做过的最有挑战的决定，红果这个挺好玩的 啊。 说在数九龙冬天，这个冬天 啊， 从北京去哈尔滨看冰灯，去雪乡看雪，哎呀，-30多度。穿了2件羽绒服都给冻透了，挑战了寒冷，然后坐在火炕上吃冰棍冻柿子冻梨， 屋里跟屋外俩温度哈。 就是这个挑战性的，我就当年呢，国家男篮在哈尔滨要打，那时候有一场叫中韩明星对抗赛，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嗯， 就是在这个2000几年的时候，2005年那个2006年那个年代啊， 嗯，那也说话说也15-6年前了。 对，那时候呢还有中韩明星对抗赛， 嗯， 就是中国的 CBA 球队当中的一些明星球员在凑两个外援。韩国 有什么明星啊？ 韩国呢凑，就是他是凑这个韩国的篮球联赛 哦， 哎，这个明星球员和一些外援，然后凑两支球队， 嗯， 在中国在韩国各打一场比赛，当时是这样。然后呢，在哈尔滨嘛，-30多度。 嗯， 后来当时呢，之前因为冬天，国安正在海南冬训。 哎呦， 这是两个极端的。 在海南那屋啊，30多度，特别的温暖。 嗯， 飞到北京，拿上羽绒服，飞到哈尔滨， 嗯， 就去看那个-30多度的比赛，啊，一下这个温差60度啊，这也挺有挑战的。 当时什么感受啊？ 反正就是觉得就到了那屋就发烧了， 直接就发烧了是吧？适应不了， 跨度太大。 哎，这搁谁谁也适应不了。也有朋友哈，说到这个比赛的时候，哎，5-4-2-1，对对对，他说我也截屏了，比分和分差我都预测了。对，你就这样，我就怕给大家看漏了，到时候你可以来找后账哈。 哎， 嗯，还有朋友说，那你加时是不是也得给加工资啊？是不是有奖金啊？有加班费吧？没有，他白说。他不是说了吗？最好能把这个液化的时间说满了。如果要是超过液化呢，那就白说了， 就亏了， 亏了， 啊， 说多了。 原来是这样， 还把别人的时间给占了。 啊，原来是这样。 嗯，我倒是觉得 吧，那要说8个加时把别人的时间占了，是不是别人那个钱就不用给了？ 啊，对呀，啊，就是， 但是反正也不给我， 对，也不给你 啊。 小徐八戒说了，说希望李磊换一个思路吧， 嗯， 也不必苛求上场是否上场比赛，多学习一下。哪怕说是执教经验了，看看教练的这个方向哈， 嗯， 这样呢，以一个国安血统的球员回归，还会有更多的贡献。 对，其实他自己这个心态非常的好，他也提到了到那儿可能面临着很多的困难， 嗯， 包括那边的一些身体上的对抗，包括语言，包括这一次他去的时候呢，因为疫情的影响，也没有办法再有家人的陪伴， 嗯， 他将会在1月4号，独自乘飞机前往苏黎世。到球队跟新的球队会合，所以不管是生活还是训练，都是面临着极大的考验的。他自己的心态不错，他就说我要到那儿去看看人家这个真正的足球是一个什么样子，哪怕到那儿踢不上呢，也要真刀真枪的和别人去较量较量，去感受一下那种竞争。我觉得这个对于已经30岁的一位球员来讲，确实是非常难得的想法。 嗯，首钢和广厦肯定是防守大战。有朋友啊，包林磊在这猜呢， 嗯， 说肯定很焦灼，所以预测91-88，咱也就是3分。 嗯 嗯， 这是一场低比分的比赛。 对，各种防守。 啊， 嗯， 哎，我倒是希望是一场高比分的比赛。 所以日下长河让你预测一下， 像1025说的似的， 嗯， 是吧？说首钢胜115-113。 上百还上110， 115，我倒是觉得难度比较大。让我猜一个哈， 嗯， 我猜首钢肯定猜首钢赢啊。 嗯， 啊，我猜105-92。 哎，你自己得了这个就不能算了啊！105-92，我 明儿早上我都不知道我说的比分，你知道吗？还得了。我就是这么一说啊，明天要真是这比分，我自己都不知道。 你忘了上次子昂也就那么一说，结果就真说着了。有时候这个神来之笔啊，真是不好说的啊。6226ZS 也说了，国安队球员出国留学一直都做得挺好的，特别值得称赞，还是鼓励大家多出去开眼界哈。 对，尤其现在咱们的这个中国足球的环境，咱们也不要对于出国去迎接挑战、去接受挑战的这些球员没有能够在那里立稳脚跟，就说一些风凉话。至少他们勇于放下自己目前身上的这个光环，是吧？勇于向李磊说的走出舒适圈，去迎接全新的挑战，这就值得我们赞扬，值得我们敬佩。 晚上8点，别忘了收听激情赛场，希望首钢好运，我们明天再见。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 教育、 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 小说、 相声、 曲艺， 各大榜单， 个个不简单。 听书、 历史、 评书， 个性推荐， 只为你喜欢。 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骨蒸潮热，盗汗一剂，请用同仁堂牌6味地黄丸，道地药材，滋阴补肾。 以上为广告时间。